早晨。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，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。早晨的微风在心中，晨雾弥漫中，多感动。不回首，别再忧愁。我推开窗门，你在风中，第一个早晨。等待，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。 马兆俊《微风早晨》，随后会继续跟你听到蜜雪薇琪的《爱的号码牌》。说到蜜雪薇琪呢，在零几年的时候非常火，那时候有非常多的一些这种组合，不过好像现在最近几年，组合形式的这个歌手会显得非常非常少。然后好像你发行音乐也并不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。今天要听听看这首《爱的号码牌》。 我为自己剪彩，在16岁那一晚，我离家的电视，更不起眼的女孩，弹着吉他写爱。我记得下着大雨，七条布鞋上 飞呀飞得更稳。

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上雪夜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是否已经在肩上眩晕，来慢慢一点慢慢选，写真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，让它慢慢理解慢慢圆，眼泪有情人不计深远，结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 上弦月2004版，随后会跟你听到来自顺子的 Only One。 说到顺子呢，他是一个有去过很多国家的歌手，所以在他的嗓音当中，他的唱法当中都有融合到各个地域不同的一些元素，他能够掌握的能够唱好的各种曲风都是他的一些经历。来听听看这首 Only One， 待会儿再见。 你的好我从前怎么看不到，看不到，总以为爱在天涯海角，回头却在你温柔里找到，渴望被你拥抱，可以爱你多好，不明白说你累了，你累了，也预留肩膀让我依靠。你的笑倒映了我的微笑，我会有多重要，因为有你才知道。 You

转弯，来不到什么地方，天茫茫，寂寞路就该闯。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，我一切就像风不留痕。快不快乐，悲不悲伤，我已渐渐将它遗忘。想不想你，结果不都一样，我的情人名叫孤单。快不快乐，悲不悲伤，我已天天将它收藏。回不回头，结果不都一样，我的情人名叫孤单。路弯弯，看不到什么地方，天茫茫，既然的路就该闯。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。 前的歌《路弯弯》，随后会继续跟你听到周慧敏的《深情不露》。说到香港的粤语歌坛呢，有很多的一些天后天王，当然其中就有一个派系啊，叫做粤女派。而当年周慧敏呢，就是第一代的粤女派的掌门人。而今天要听听看她的这首歌《深情不露》。 我可以的那远去。更不着痕迹，像你沉醉花的习惯，眼神是唯一言语，爱从不敢放纵，只因为你在言不由衷，学会了收敛，沉默是唯一决定，深情不露我的心，都无法你自己你的不管，深情不露我的心，没有过去。 是是唯一的原因，爱从不敢犯错，只因为你在言不由衷，学会了双面，沉默是唯一决定，深情不 1033，听若有情。

蓝心湄的一见钟情，随后会听到苏建信的火烧的寂寞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守候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谁影子那么重，拖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杀死了。什么都没移动，屋子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，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，倔强让感情窒息了。